好，翻嚟第二节啦。 好， 咁我哋讲下啲军购消息啦。 系， 好啦，咁首先咧就讲下美国海军啦。 系， 咁所以咧，大家知咧，今年咧就大水喉开啊嘛，咁啊多成千亿美金咧，就梗系新行。 成千亿美金就系成八千亿港纸喎。 好恐怖啊！ 系咯， 八千亿港纸，我哋真系可以建军咁滞啊！八千亿港纸。啊，咁讲翻咧就即系美国海军啊，咁咧就近排咧就想再买多六架阿里巴克级嘅海面舰啊，神盾驱逐舰，咁咧成件事就五十二亿嘅，咁所以大家埋单计数啦吓，即系每架大概八亿几啦， 好少嘅啫， 即系 相对于八千亿港嘅，即系相对于成千亿美金嚟讲，十几亿 好少啊。其实咧，你八亿五千万到一架咧，嗱你咁谂，大陆造价咁要几多钱啊？ 唔知啊， 要 double 啊， 哇！ 因为大陆嗰个研发成本好高啊， 哦、 即系人哋已经系做咗咁多年，已经成熟啦。 生产线喺度嘛， 系啊，同埋佢做咗人哋做咗七十几架，冇记错，即系六七十架。 系， 咁所以咧而家越做越好啊。咁所以咧嚟紧呢架咧就究竟系咪三咧吓？即系应该系嘅三型嘅，三型系新嘢嚟嘅。 系， 三型咧个雷达系劲啲噶。 系， 系啊，个雷达用 ANSPY-6 噶。 系， 系啊，比以前嗰个系劲好多倍嘅。 喂， 我冇记错会劲三十倍啊！ 哇， 讲系咁讲啊，可能个功率三十倍啫。 哦，唔系佢讲佢某个功能几多倍，跟住之后除翻云几多呢？咧系咪？ 因为其实 拉翻 curve， 其实咧因为咧个波段多咗，咁所以咧就应该理论上咧就嗰个功能会好咗嘅。即系你去测试啲飞机啊、导弹啊嗰啲咧，成件事会好啲咯。咁啊讲翻啦吓，咁咧就有个 block 啊，叫做 defense block 噶， 系 咁一个网址啦，咁讲啦吓。咁咧就講翻，即係嗰個今次咧就嗰個耐用度、耐火程度都好，即係萬一著火咧都捱得下啦，咁講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八級咧其實最緊要就係咧佢本身升級咗之後咧個雷達勁咗啦，咁令到佢神盾嗰、那個、那個功能就好咗啦， 唔會再俾人撞啦。 理論上佢哋話而家咧可以防埋咧彈道導彈啊。 喂， 即系咧，如果大陆真系够胆死咧，射東風廿一同東風廿六，佢哋話有信心截到。 喂， 即係你唔好諗住打爆我啲神盾嗰座艦。我系你头顶插落嚟，我都有方法搞。 哇， 系啦，咁咧就理论上就话将佢哋嗰个头顶嘅弱点都搞掂埋。 哦， 咁讲住先咧，因为其实咧呢样嘢系冇得试嘅，除非大陆真系够胆射你， 借支嚟试下系咪？ 系啦，一系就借支嚟试下系咪？美国又唔会自己玩嘅系咪？灌顶系咪？咁又唔会嘅， 唔会做俾你睇啦。 哇，咁我谂都唔会做啩，应该都系啦。咁咧，所以就系几抵嘅。其实你摆嗱，点解咁讲咧？嗱，你当啦零五二 D 咧， 系 一架几多钱咧？咁呢啲咧就我睇好多雜誌講咧，就大概介乎啦六億度啦，五至六億美金，美金啊！ 哇， 係啊！咁其實你計翻人民幣，咪即係應該等於卅億啦，即係你五億咪即係卅億人民幣咯，唔少嘢啦。嗱，咁美國呢個做呢架咧都係多啲啫嘛，佢先進你咁多八億幾啫嘛，係啊！咁噸位仲要大過你喎， 定有啲人覺得佢先進過美國噶嘛？ 哦，佢先做过美国， 有啲人觉得啫。 哦，咁观点嘅嘢，我哋从来都吓冇得 challenge 嘅，系咪？咁价值观大家又有啲唔同， 系 咪？你知唔知有网友话我哋啊？咁佢话其实你睇我哋解放军环节好简单，因为咧无论啲观点咧，啲 spec 咧唔够美国就一定唔够劲噶啦。 系啊， 唔使讲啦。而家你 spec 同美国一样咧，咁啊都唔够美国劲噶。咁讲嗱，老实我哋咧就唔系成日咧踩解放军嘅啦。你知道其实我哋咩都会笑下嘅。 系， 即系你英女王系嘛， 女王 号打嘢我哋都笑嘅。喂 ，F 三十都俾我哋笑咗好耐啦， 系咪先？集集都讲啦， 有啲嘢劲系劲噶嘛。咁你话大陆有冇啲嘢劲咧？都有嘅。其实大陆最劲系咩咧？最劲系佢嘅火箭军啊嘛。 系， 最劲系嗰啲导弹啊嘛。 系饱和攻击啊嘛。 呢啲系真系劲嘅。 系， 老细系劲，但系你点劲？你都未够美国俄罗斯劲啊！个问题系你人哋真系始祖嚟噶嘛？你劲过佢。 跟住美国佬，你同美国佬打，用俄罗斯人嚟打你。 系啊，好恶噶，其实呢两个国家都，同埋呢两个国家最紧要就系打起仗上嚟咧，一定比中国人狠。 系 呢个真嘅，系咪？中国人又畏首畏尾，系咪？呢个一个问题啦。好，另外咧，我哋咧就讲下一个新闻啦吓。咁咧就讲到去咧俄罗斯。 系。 咁俄罗斯一架叫 T 十四嘛。 系阿曼达。 我成日分唔到啊，一架叫 T 十四，一架 T 十五啊。我咧以前成日好捞乱两架嘢，咁啊 T 十五应该轻型啲嘅， 系 就应该运兵车嗰啲， 系同个底盘设计， 系 但系用细啲马力嘅引擎，咁嗰个嘢就前引擎同个底盘细啲引擎，咁就可以咧腾咗多啲空位咧用运兵， 系 咁两个同个底盘结构嚟嘅， 嗰架应该轻好多啊嘛， 咁你一定冇咗个炮塔就争好远啦。 系， 但系嗰价成本都唔平，咁咪唔大价。 哦，咁嗰架 Winx 算唔算大价咧？ 算大价噶， 算大价哦。咁咧就呢一架 T 十四咧，就我冇记错咧，就喺莫斯科有行有嗰啲军事展览啊。 系， 咁咧就佢哋标明咧，我印象，因为我睇汉和啦，佢讲咧，我冇记错啊 ，T 十四唔知 T 十五啊，佢话佢个车嘅标个重量系40吨。 系， 我谂佢咁样讲得咧，就应该系讲紧重主战坦克嘅。跟住佢话：，哇，系咪写错啊？40吨， 系 你主战坦克40吨系咪轻得啫？ 苏联嘅系会轻过美军或者英军嗰啲嘅， 会轻啲嘅。 因为如果英军、美军啲去60吨噶啦， 系咯， 因为佢 50几60啦，系嘛， 50几60噶啦。但系苏联嗰啲包都轻啲嘅。 我本身系 个设计本身系有啲唔同嘅， 系咪呃情啲啊？ 唔系呃情咁，第一成本系要平啲啊，同埋坐少个人啊嘛， 系。 即系佢嗰个自动装载系统啊嘛，所以佢咪坐少人咯。 O K， 咁空间又再细啲啦。不嬲，啲苏联车都系窄噶啦，系咪？ 系， 即系人体工学不嬲都系唔系佢考虑范围嚟噶嘛。 佢唔会理得你死啊。 系啊，唔会理你坐舒舒服噶嘛。 打仗就辛苦紧噶啦。 即系美军打完波斯湾战争捐咗啲72坏啲人坐嘅咩？觉得嗰啲系咪？ 即系唔知俾啲咩低等民族坐咁好惨。 点可以挨几粒钟就震嘅？大家都。 Okay， 即系成日 T 十四同 T 十五，即系佢哋有个通用嘅底盘。 通用底盘系啦。 O K， 咁所以就令到成件事就应该系会好啲。咁咧就听讲印度有兴趣买。咁当然啦，嗱，相对嚟讲咧就印度咧佢依家咧要买咧1770架。 点解唔买挑战者、啊？ 主战嘅战车啊？ 前宗主角都唔帮衬下，系咯？ 你我记得你 post 过啊？ 系啊，真系惨嘅啫。 佢依家咧要取代佢而家咧嗰啲 T 七十二啊。 系， 佢要买1770架， 哇，大单喎、 啊！系啊，咁所以俄罗斯咧就睇啦，当然啦，俄罗斯即刻见到发光， 即系一百部坦克都好大单噶咯，而家去到千几部就好 大 单。咁 我谂佢一次过换嘅，逐批换咯，哇，咁咪搞到好似咧成件事咩 F35咁咯， 系啊， 咁当然争好远嘅价钱就，原本莫斯科话自己想换2300部， 唉，呢啲嘢不嬲俄罗斯都系 吹啊， 筹期噶嘛，咁我铺嘅嘢出嚟，跟住大家筹期一齐中筹， 又啱咗，即系众筹， 众筹嚟噶嘛， 众筹。首先咧就我嘅2300架点嚟咧，就首先你帮我买翻千几架先， 系， 咁我有钱我就做 咁啊嗱，咁我有人同我顶咗呢个生产线条钱先，我先有钱生产噶嘛。 OK， 因为其实佢话咧，原本话2020年之前咧要做2300架 T 十四，咁佢哋吹到 T 十四系天下第一噶嘛，冇得加， 结果 cut 单， 系啦，结果 cut 单 cut， 你咪 cut 咗几多 ？cut 剩咧132架，仲要系 T 十四扣 T 十 五，哇， 唔系全部 T 十四， 哇， 系啊，即系就啱啱八年， 即系就话将啲 upgrade 啲 T 七十二啊嘛， 系， 即系阴公嘅啫，啲仓底货都拿翻咗。 upgrade T 72做咩 T 72三啊？ 咁上下 系嘛？即系第三代咁系嘛？即系佢哋系玩得好细咯。咁所以俄罗斯咧系好鬼过瘾。 即系以前冇咗以前嗰啲啊，苏联时候可以随时几万下涌入去欧洲嗰种霸气冇晒啦。 系咁令我好搞笑喎！有啲咧揸开美国嗰架咧 M 1啊， 系系 咁咧，有啲人就问，即系咧究竟你如果揸 M 1咧呢啲咁嘅嘢， 系 即系你会觉得系点啊嘛？ 话苏联车同美国车完全两种揸法嚟噶。 系咪两种揸法嚟？ 系啊， 即系因为佢哋话有 auto loader 噶嘛。 系啊， 系咪你讲开系嘛？ 系美军将会有嘅，美军咧 M1A3 都将会有嘅。 系啊， 系啊。 咁佢就话，因为佢系三人，即系三坐三个人车啦， 系啊 ，auto loader 啦咁讲。咁所以咧就美国就唔系 auto loader 噶嘛。 系，美国做人手 loader， 其实人手 loader 稳阵啲嘅。 人手因为唔会 jam， 唔会 jam 啊，系啊。同埋咧，佢咪因为佢人手搬弹出嚟咧，佢摆位又安全过你用机械，即系嗰啲摆位噶。即 系 佢机械臂上咧啲位咧就到，即系个弹药同埋嗰个内仓咧系个分隔系冇咁，即系冇咁即系个隔离得冇咁好咧，好易着火噶。 系，跟住顺爆 系，所以争少少嘅，即系其实系分开人手捞打安全啲嘅。 嗱，有啲咧即系揸开 M1 啲人讲，其实咧人手捞得快啲嘅。 人手 快嘅 嗱。睇点睇？如果日本同法国式嗰只真系一只机械臂咧，嗰只真系快嘅。咁但系问题就系，如果你只机械臂弯咗嘅话，你转翻人手系咩？仲慢咗。因为个位窄咗。同埋个位咧唔系如你咁人手抽出嚟咧，所以系差啲嘅。所以美军一定会 諗到自己最穩陣嗰個方法先，同埋一樣嘢，美軍唔一定喺美國本土用噶嘛。 係， 如果我走落沙漠用，我走落個個泥灘度用、沙灘度用，嗰、那個效果個唔同噶嘛。 嗯，如果 走落全天候，我走落個沙灘就沙漠度或者冰天雪地，遮咁咗咁點算？個太陽冇用噶咯。 即係反而最高科技嘅國家咧，反而咧佢係用最即係最簡單嘅方式。 即係好似我今日我 Facebook 都po 過access 嗰只即系佢就系两栖攻击舰，咁个网友问我点解要咁多人，其实就因为有啲嘢唔可以全机械，所以咁多人。 唔系啊，福特号少好多人咯、 啊。所以福特号已经系另一个架构啊，但系嗰阵时你黄蜂级呢啲仲系搵旧架构噶嘛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即系冇啊，就算尼米兹都仲有6000人噶。 系啊 系啊，所以呢啲就冇办法旧架构啊。 系啊， 但其实佢如果你咧相佢大陆嚟讲咧，其实佢肯定要嘅人手都少咗噶啦，因为佢 automate 嘅嘢一定系多咗。 系啊。 系啊，咁所以就会系都争得远嘅，相对嚟讲。当然啦，相对嚟讲维修咧 ，T 十四咧，即系当然都即系好多美国士兵可能都觉得系会争啲咯。 系啊， 系嘛，即系始终就呢个会比下。 哦，点知原来一样嘛，苏联嗰我，我三个人揸搞掂啦，唔使四个人啦，唔使四个人，唔使五个人。点知个问题就话，如果维修应该慢咗。 因为咧，唔系佢维修咧，依家咧未有个人 auto loader 嗰啲嘢，即系其实咧，你要 replace 个人咧，嗰啲机械你要维修。 即系你好似睇 theory 啦，咁睇 theory 啦， 系 咁有四个人嘅，五个人嘅， 系 跟住一个咪做 loader 嘅 ，loader 一个做埋 condition 嘅。 哦， 即系咩事咧？有咩事咧？佢执嘅， 系 即系佢又唔识揸车，佢又唔识玩支炮啊！但系佢就踢呢就好熟，成部车都识整嘅。 系，所以就有 你少个人咧，就你就少两只手啦，咁啊几麻烦， 就做唔到呢样嘢。 系啦， 所以咧，其实你话系冇用咩？又唔系冇用，完全系啦。好，跟住另外咧，我哋要讲另一个军购咧，就系澳洲啊，澳洲落单， 真系买 F 三啊， 买呢个 F 三十五 A 定 B 啊？ 系啊，佢就系买 A 噶啦， 系 啊，佢唔买 B 嘅。咁但系咧，你话澳洲系咪完全唔买 B 咧？我又觉得未， 唔系，佢都有只两栖攻击舰噶， 系啊，咁但系佢未上啊嘛， 都未上，如果都买都唔砌噶， 系啊，但系佢未上住啊嘛， 系，可能佢等英国买咗试下先。 系嘛？ 玩等日本仔试下， 等前中主角 系啊， 试一试先， 试一试先。 如果唔得就算鬼数， 系啊， 系嘛？咁咧就当然啦，有啲人就讲，其实咧你如果咧真系嗰啲两栖攻击舰，你摆 F 三十五啊，老实啦，就算你歼二零降临啊，你都真系唔够佢抽噶嘛。 系啊， 咁好多人都计，其实有两个科技啦，系嘛？有啲人就话争廿年啦，有啲又争十年啦咁讲，但系点计都 卅年啦。我哋就自己估计飞机啊。 吓， 如果舰载机嚟讲，你争六十年咯。 其实冇得比。 你谂下，你二次大战做到而家啦。 嗱，歼十五就系70年代产物。F 三十五就系你当2000年啦。 二千年啦， 咁你咁计就重要喎。嗰、那个卅年唔系时间上嘅卅年嚟嘅，系科技上嘅问题。 系。 咁所以咧就好大。咁但系点都好啦。嗱，总之咧，澳洲咧近排啦吓，就用170亿啊，好贵哦。 系。 就买72架，咁就 F 三十五。咁大家知啦，170亿买72架咧，平均就2亿几架啦。咁啊，买埋啲后勤嘢。 哇，好贵喎，两亿架，不过后勤差唔多啦。 应该系有后勤嘢嘅。咁就你与后勤同埋部机咧个使费系一比一。咁你咁计翻就差唔多，睇落条数就好似好大咁样啦。系啦，咁所以咧就澳洲买呢个咧都系抵嘅，其实，因为就 suppose 之前有读者话，点解你成日话 F 三十五抵？ 系 F 三十五咁贵，你抵边度？ 其实而家其实你拉翻云，其实你拍啲 Eurofighter 啊， 系 阵风啊，甚至你而家啲咩另外一架 F16 啊嗰啲，其实都讲到7,000-8,000万美金噶啦。 其实而家求其一部机啊， 都 即系你讲第四代战机啊， 系啊，四代半 啦，已经系5,000-6,000万噶啦， 6,000万起步啊，即系 如果你系四代半咧，就要8,000万。 系啊，咁你其实 冇得走 嘅，即系而家买你买四代半噶啦，冇四代机你买嘅，除非执二手货嘅啫。 你买4.99啊，都成亿噶啦。 系啊， 即系你买部阵风唔使成亿 嘛，咁咗8,000-9,000万啦， 一亿噶，唔系要托高个价， 咁咪一亿 先赚你嘛，一亿噶嘛， 咁一亿咁咪咁咪咁咪相对喂，大佬人哋真系五代机，真系五代机， 真系隐形， 真五代机有呢个联合作战系统，有隐形， 系啊，最紧要就系佢成个电战系， 系啊，电战劲， 同埋最紧要就系佢嘅信息战， 系啊，即系联合作战系统啦，其他。咁但係你其他冇喎， 即係你买个诸葛亮翻屋企，係啦，就唔係买个张飞翻屋企， 係啊， 咁就唔同嘅咁嘅玩法，咁所以呢就你买部老翻去，咁所以澳洲係抵嘅，我觉得咁呢就澳洲同埋呢而家军力就大家千祈唔好睇少，而家呢喺成个南太平洋边个係霸主呢？係澳洲啊， 唔好话霸主啊，劲过前中主角添啊， 咁係，老实係 Alex 真係讲得啱嘅， 如果你咁計佢個海軍咧，真係唔差㗎。係 啊， 係啊，同埋咧，佢好似問英國訂咗做嗰啲巡洋艦啊，咁啊巡洋艦即係四五級啦。咁咧就其實咧，如果咁計咧，澳洲嚟緊咧喺成個南太平洋咧南海啊，只要澳洲一日喺度咧，其實大陸同佢咧都好，即係個鬥爭好大咯。係，即係其實大陸最勁嚟緊出零五啦。係。人哋對家咧就有英國，再加 F-35B， 再出埋嗰啲頭先我哋講兩隻攻擊艦。 係， 如果真係擺 F-35B 上去咧，就好惡啊！ 所以啲窮人都有出頭啊！ 窮人啊！ 即係以前澳洲又俾啲英格蘭放逐嗰啲窮人嚟噶嘛？ 哦，係啊！終於到 而家啲窮人就起家啦， 啲子孫終於可以啊， 起家啦，發威啦，發威起家啦！ 咁所以咧就呢單嘢咧又係即係大家要睇下。好啦，跟住咧另外就輪到菲律賓喎。 係 菲律賓咧，大家記唔記得我哋講過？ 我上集都講過啦，係啊。 菲律宾呢个国家咧 ，F 十六贵啊嘛， 嫌唔嫌 F 十六贵啊？你话你俾 A 十我啦 ，A 十唔卖啦 ，A 十停产啊 ！A 十我哋收到最新消息咧，就应该嚟紧啦。嗱，唔系官方噶吓，唔系官方消息啊，即系我哋净系纯粹咁样，即系睇啲网站啦，讲啊，咁应该都坚坚地嘅，就话咧 A 十应该嚟紧，就佢哋嗰个科学总署嗰边啊，就唔再抌资源。嗱，佢唔系唔出。或者唔系咩食，但佢即系我哋俗称自然淘汰， 即系唔会再 upgrade 咯， 唔会再搞噶啦，冇新搞作噶啦。 咁啊，Simon 好唔会 upgrade 嘅。 阿Simon好唔开心啊。 系啊，你俾佢舐多十年啦。 系啊，十年八年。 但系八十年就冇得舐咁多啦，冇得舐多八十年啦，咪舐多十年啦，十年八年啦。 咁快啲Simon去多啲瞻仰下啦。 系啊，瞻仰为荣啊，真系要啦。咁啊，讲翻啦，菲律宾空军咧依家揸个架咧就 F 50，大家知呢架咩嚟噶啦？ 天灵 啦，天灵，但系其实佢本身有攻击系统嘅。 系啊，原本我睇好呢架上美国训练机，结果都衰。 结果变咗做咩？结果变咗做波音系嘛？ 系啊， 系啦。咁啊，当然啦，上次阿根兄咧，又同我哋讲过就系因为咧，波音贱卖啊， 系 即系贱价放啲货出嚟，咁咧就摆明用烂价砌嚟嘅。 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嚟嘅。 而 Loki 心谂超你斗烂价，我俾你咯，咁所以蚀死你啊，系嘛？即系嗰时咧。千王之王二千林伯同你讲封个电视台俾你，蚀死你！我突然间谂起呢段， 咁啊唔好，波音啊自己做客机嗰边赚好多钱， 蚀得起系嘛？蚀 得起， 即系佢就总之冇咁压住个位啦。 即系谂住冇令我消失啊！ 系啦，压住位先啦咁讲。嗱咁讲开菲律宾咧，其实咧就想呢五年咧就引入真正嘅战斗机，因为你知道其实佢都唔密噶。基本上佢主要系教练机为主咯。 佢啲船舰咧就唔系灰色噶嘛， 系 啡色噶嘛。 啲铁嘅某个方嘅形式。 依家系咪废弃咗嗰啲战舰嚟？应该仲行紧。 铁咧去到某个阶段系会呢个色噶，系嘛？咁啊讲翻啦嗱，即系呢个嘅 James Defense 啊，系啦，即系呢个詹姆士防卫咧就讲翻啦。咁啊，视乎咧嚟紧咧可能会买英狮喎。 系。 咁买英狮其实对菲律宾最好啦。因为咧英资平啦，同埋英资可以短距离起飞啦，咁同埋咧，你知道菲律宾国土又细啦，即系其实咧，你短距离起飞对佢嚟讲好适合啊， 系唔起飞都得嘅， 系啊，其实唔，咁同埋你都多功能啊嘛，你知咧，即系其实一部英资可以做晒电战啦，做晒侦察啦，做晒呢个巡航啦，即系做晒拦截啦，乜都做齐， 系靓正嘅， 根本正系咪？甚至连轰炸都做到嘅， 系啊， 甚至乎迟啲仲可以做咩咧？佢哋话航拦版，系啊，但系唔知真定假，因为冇一个国家会俾佢上。 我觉得系冇国家俾佢上，佢自己做咗架啫， 做咗冇用，自己又冇嗰啲两栖攻击舰，所以咧系有啲搞笑。 瑞典话，瑞典虽然好难话，因为丹麦抵过唔肯过嚟啊。 哦，咁啊系，因为下面啫嘛。系嘛？即系 唔系咁解啊？三个维京国家啊嘛，挪威、瑞典同埋丹麦啊嘛，你做唔得，你威我唔可以俾我。 一系就联合， 系啊， 联合做。 但丹麦冇 水喎，好似系嘛？ 但系丹麦系唔会生产国嘅军备噶嘛？ 系啊， 系啊， 唉，真系冇计，莫才啦，本身都系咪？ 都唔莫才嘅，不过佢唔会做呢啲啊， 唔会做呢啲啊。 即系呢个维京人而家好和好太平。 丹麦都系买F-35好啲啦，系嘛？买好啲，系嘛？好，呢一节嚟呢度先。